夢をもう見れなくなったのは一体いつからだろうか何故だろうか ああ雨の止むまさにその綺麗なと虹の出発点終点とこの命果てる場所に何かがあるっていつもになっていた

有秘密解开，到底让你全部都说出来。在迷路，我愿意为你付出全部。 Baby, can I just hold your hand? 我不肯迷路走这一路，没有不可以，我陷入你占据所有的一切，从这一秒 You're my only girl， 用童话般美好走到最。翅膀忘记怎么飞翔，乱多变得顺理成章，一步步吞噬今生的信仰。看时间匆匆过场，谁把梦想丢在喧闹的大街，谁的初心被诱一点点瓦解，最初的坚持被什么腐蚀而妥协？谁的梦想还在期盼着化蝶，被遗忘的绝情还渴望做回主角？梦等待照明，等待续写章节。白鸽迷失了方向，当眼神里不再有光芒，当习惯了安于现状，哦耶，曾经许下的誓言启程投降，看青春失去力量。谁把梦想丢在喧闹的大街，谁的决心被诱惑一点点瓦解，最初的坚持被什么腐蚀而妥协？可恶，谁的梦想还在期盼着化蝶，被遗忘的决心还渴望做回主角？梦的在找你，等待续写章节。

do， 让我陪你陪你陪到 two， 可不可以天天天天 here for you， 爸爸的胸还是上面做 love too， 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跟着我走，闭着眼睛轻轻轻轻轻拥有，很想这样就足够。

We never let cause we stay right. I'ma be a bitch for life. If they try you, they got to die. Baby, put one in the sky. What we got, they can't deny. Put your diamonds in the light and let them see you shine bright. Fight them hoes. Hold on, wait my minute. Hold on, wait one minute. Yeah, yeah. Hold on, wait one more. You know you the baddest, baby. Fuck them hoes. Fuck them hoes. Fuck them hoes. We on a different planet, girl. It's fuck them hoes. Fuck them hoes. Fuck them hoes. Percocet, Molly, make it touch your toe. I keep the conversation open for my hoes. Snapchat that pussy, don't you take too long. Traveling to the girl, they bouncing around. Diamonds on me, how could I tell you no? You got one leg in the air, tapping like you broke. Swear not your weed, girl, fuck that hoe. Girl, you ain't gotta leave, we gon' fuck this hoe. Percocet, some mileage, make it touch your toe. Been in this bitch so long, I'm going up a dose. Pussy got more murders than New Mexico. Bust it open wide and let that usher over. Money be the model, baby, fuck them hoes. You know how you did it, baby. Baby, fuck them hoes. We know you the baddest, baby. Fuck them hoes. Fuck them hoes. Fuck them hoes. We on a different planet, girl. Fuck them hoes. Wait, wait, wait, hold up, wait. Stevie to the bill like weird MJ, weird MJ. Don't come around with that weird energy, weird energy. Bitch, I got that 25 carat through my paddock, I'm ecstatic. Got them blue diamonds that's in the party, democratic. I ain't never lose nothing but damn, I done had it. I ain't never strike out, they can't average what I batted, no. If she hatin', tell that bitch to let it go. Flow. We know you the baddest, baby. Fuck them hoes. Fuck them hoes. Fuck them hoes. We on a different planet, girl. Fuck them hoes. Fuck them hoes. Fuck them hoes. We know you the baddest, baby. Fuck them hoes. Fuck them hoes. Fuck them hoes. We on a different planet, girl. Fuck them hoes. We out here hustling, risking our life. Feel cocaine up in your ties. We had to make it across the line. Damn near didn't make it through them nights. I watched the bloody tears fall from your eyes. You just wanna live a nigga life. Sending a helicopter, I could touch the sky. Fuck them hoes. Fuck them hoes. 北京时间1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 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

And I said, I can't help but pull the earth around me to make my bed. And I 走， 穿上鞋就自由，自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算得是十八个梦。穿上鞋就不动，挡住我的孤独，我会跳舞跳舞，这些都没逻辑的。要跳一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跳一跳，生活有百态，重要的是现在。 可怜。

专注着礼物，等着你玩完，迅速一点冲出工作，隔绝玻璃看狮子就好像猫咪，让你的危险快继续搞鬼话里，猎人热泪热滚滚，猎人不问从前，人的对人的错，一切拉近过了，猎人温暖热滚滚，猎人不忘从前。飞上俯瞰着天空，绕着头又转转，突然要向我打理，拿着墨镜看世界就好像道理，猎人热泪热滚滚，猎人不问从前，人的对人的错，一切拉近过了，猎人温暖热滚滚，猎人不忘从前。

我怎样都学不会，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我在改变。孤单的感觉，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眼泪流过无言的夜，心痛的滋味。擦干眼泪，忘掉一切曾有的眷恋。眼泪是苦，眼泪是伤悲，眼泪都是你。眼泪是甜，眼泪是昨天，眼泪不流泪。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跟着迎接幻变。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色叫做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 自己。爱情已经过了甜蜜期，多说也是无意义。爱不爱我已经没关系，一点小伤假装可怜兮兮，都怪我太不争气，我恨我爱你，恨我爱你，只是因为你是你，恨我恨你。看不清的小聪明，你有我说也说不完的坏脾气，你有我数也数不尽你的新恋情，多说也是无意。爱不爱我已经没关系，一点小伤而已，你可以很放心，我不会为了留你假装可怜惜。

城郊牧笛声落在那座野村，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伽蓝寺听雨声畔永恒。 繁华深蹲入空门，折煞了世人，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如你默认生死孤单，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浮屠打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从日本一盏盏灯进大的山门，容我再等你是转身，就像重担你弹一曲古筝，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干涸的山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

了你的眼前。如果下一刻与你失散，我将再次寻你一千年。风中我再次立下誓言。 风吹乱月光，声如厨房，心又隐藏。谁人笑我悲惨，被命运折断了翅膀。深渊万丈，记忆被封藏，这风雪多嚣张。就算再被践踏也不仰望，我会越挫越强。这呼吸是热，这心跳是光，一点一滴酝酿，一生一世的较量。我眼中过 的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为什么狠下心盘旋在你看不见那高空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飞行，等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 这些年过得不好不

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